人的影子，在同一个天地拥有一样的回忆，心想着你，眼看着你，就像贴近自己，傻了笑了，就好像你，像你一样甜蜜，是不是爱你就会变成你？哦耶，爱你就等于爱自己，嗯 yeah, well alright、hey、我想你的难题，你写我的日记比爱人还亲密，我还没说可惜，你已经在叹息，不可思议的默契，心想着你，眼看着你，就像贴近自己，不爱不得拥抱感

不穿我身，我反映你心。若这后院条线，我身躯下沉，曾多么想，多么想贴近你的心和眼口，和意亦没缘分，我都招不紧，害怕悲剧重演，我的命中命中。再重演这么繁嚣城中，没理由相恋可以没有能用，其实我再去爱惜你又有何用，难道这次我抱紧你未必落空，正行在你说我不再有神，什么我都有预感，然后睁不开两眼看命运光临，静候尽你说我不再有神，什么我都有预感，然后睁不开两眼看命运光临，然后天空又再拥你密云，然后天空又再拥你密云。在我身边，终结着你的上限。

颁奖典礼就是没有礼貌，你去参加就是代表你很在乎，得奖时你感动落泪，人家就会觉得你夸张做作，你没表情别人就会说太嚣张，如果你天生这表情那些人甚至会怪你妈妈，结果最后是别人在得奖，你也要给予充分的掌声与微笑，开的车不能太好，住的楼不能太高，我到底是一个创作歌手还是好人歌手代表，讲几句就必须是冠军，拍了电影就必须要大卖，只能说到超人真的好难，如果加入转圈，好像经过了时间，记忆里无瑕的脸，你就是这点，我跳着光圈，舍不得眨眼，我放遍所有字典，我就骗所有语言，想你想到不能免言，猜不到任何字眼，最后表达对你的就是的想念，我是三纯白想念，欣赏我纯白思念，我是不能见面，一定陪在你身边，我是三纯白想念，欣赏我纯白思念，解不开的线是我的想念， 有时候很想你，你也想我吗？想念永远在 你说的梦，你要的见好像思念，秋天明天永远落叶， 交给我实现， 我的心像纯白想念，心像我纯白思念，就算不能见面，见面纯白想念，就像我纯白思念，解不开的线。